手，不急阿姨大步向前走，一二三四五，快来打招呼，叽叽喳喳叽叽喳喳，燕子低飞舞。一二三四五六七，我们数一数，七只小蚂蚁搬家真忙碌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小鱼跳出水，顽皮又淘气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滴滴答答滴滴答答，小鱼下得急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三个好伙伴，踩水做游戏。